二进宫是吧，一姓黄啊，这么黄阿姨啊，连日的雾霾散了啊，不是他说老太太告诉习惯了好吗，夭夭之逃是吧，这不作为的官儿可是不行，不能当官了，那必须的，他也不是官呢，人民的勤务员嘛，是不是啊，啊北京歌哨，呵天亮了，哈哈天亮了啊，老王啊，真是啊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 每每看到翻越护栏过马路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，这万一出了事儿，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，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，小公益大文明，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腾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